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2集。 下午宋福潭就陪蓝鹤去把车开走了，品牌方早就等在那儿了。他们速度确实快，已经联系了蓝鹤的公司，请他做新车型的代言人了，到时再量身定做一个广告。至于手机那边，好像也终于回过神来了，接触了一下蓝鹤他们公司，但是公司对蓝鹤也有定位，直接代言老年机不太愿意，只约了一个趁着这热度在官博合作一个推广，后头还接不接其他机型的代言可以看效果再说。商场这里因为客流爆满，负责人还被总公司夸奖了，笑逐颜开，给蓝河弄了个恭喜他喜提新车的横幅挂起来。蓝河哭笑不得，被围观着办完手续还说中奖感言，当时就被人录了下来，和他昨晚拿奖的视频剪在一起。至于网友发现是宋福潭陪蓝河去提的车，福兰民歌嘛，很不意外，很好，这本来就是家庭用车，没毛病。这一天可算是热闹极了。晚上蓝河和宋福潭一起回剧组的时候，剧组全体人员仿佛商量好了，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鼓起掌来，然后齐声道， 恭喜蓝总喜中特等奖。 蓝河无语，大家笑成一团，然后纷纷道，哎，恭喜拿下金百合， 最佳男配，呜呼。 哎，怎么说的，金百合在商场特等奖的辉映之下黯然失色。 木了木了，我这辈子中过最大的奖也就300，你一下抽台车，哎，老实说我还以为这种抽奖都是噱头呢。 哎，谢谢大家。蓝河合掌道，不得了，吓死我了。这就是萧雨谦提议的，他大笑道， 我们也是想蹭一下喜气。 圈内人知道这事儿纯属是巧合，而非有人猜测的那样早就设计好了，所以对蓝河的运气也就更加的惊叹了。蓝河甩了甩有点骨头酸的手， 哎呀，蹭吧蹭吧，我把喜气散给大家。 他回到了工作岗位上，继续白天黑夜的拍戏，但是这老四拿了手机还有后续呢。不过第三天，柳十三就来剧组找蓝河了。蓝河一进自己的房间，就看到柳十三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拿着音量特别大的老年机，眼下还有两个黑眼圈，在他苍白的脸上更加的显眼，也显得整个人更加阴沉。蓝河说道， 干嘛？ 柳十三说， 我看完情梦集合了，你为什么会死掉？ 哎呦，这个是编剧写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怎么就看完了？你是不是熬夜了？ 不是说均匀分配手机使用的时间吗？柳十三一口咬定， 这本龙只是随便看了看，这个还有没有续集啊？你能复活吗？ 没有了，不能。喂，你没有把胡七十九怎么样吧？ 蓝河倒不担心其他的，柳十三承诺不能对胡七十九下手，但会不会恐吓他呢？柳十三说道， 哎呦，没有，他昨天就输光豆子了，说这手机没法付钱什么的。 蓝河没说话，心想，对，这个手机没有绑定支付。蓝河给他调了一下，在手机上又找了部爱情剧，顺便确认了一下手机电量还够。 你说 不愧是续航之王啊。 我是不是已经 你看点别的吧，音量调小一点，我要吃饭了。 当然重要了。 哦， 副店长最大的福利是什么吗？ 因为蓝河这个本尊还活着，虽然柳十三虽有缺憾，却也没有嚷着要编剧写续集，乖乖拿起手机继续看起来。窦春婷就是这个时候跟着宋福潭一起来蓝河房间的，他前两天被柳十三缠了一道，现在还阴得很，进来就看到柳十三的身影，吓得僵在了原地。眼下的柳十三比那天还要恐怖，更让窦春婷回忆起蛇皮的触感，还有传说中蛇都是怎么绞杀吞人的，简直头皮发麻。他看到柳十三翘着脚坐在那儿，一手拿着手机，另一手抵着下巴，往那儿一呆， 整个房间的温度都能低个几度，阴森二字不足以形容氛围。尤其是他冷冷瞟过来一眼时，那舌头中毫无人性。刘十三连着拍了好几下茶几，唇边也露出一点尖牙，看起来十分激动的样子。窦春庭当时都快吓尿了，躲到宋福潭身后。这个柳仙就长着一副随时生气吃人的样子呀，不行不行，这马上就要暴起发狂了。但宋福潭不动也就算了，蓝河还在吃盒饭，窦春庭急死了。只见杀气四溢的柳十三盯着屏幕，握紧了拳头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叹息： 好甜啊。 不是本地人吧？ 窦春庭傻眼了， 端总一会儿回来。 说了个啥呀？ 你人在什么地方？在干什么？ 好甜什么意思？这一瞬间，窦春庭对自己的听力产生了怀疑，但很快又转为怀疑这大蛇的汉语水平。蓝河吃着饭，抽空抬头道： 你别躲着了，他就是看电视有点激动。 窦春庭尴尬，哦，原来不是发脾气啊，这样岂不是显得他很胆小？没办法，没了灵伴之后，他的胆子也一起没了。窦春庭从宋福潭身后走出来，大着胆子往蓝河那边走，也就靠近了一些柳十三。柳十三从头到尾没理会他，包括他刚才叽叽哇哇的呼救，全副心神完全集中在屏幕上。开玩笑，现在正是男女主发糖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舍得走神。窦春庭在这个距离上也就清楚地看到了柳十三是在看什么，一部去年播出的恋爱剧，有个艺人还是他家公司的，所以他很有印象，确定是恋爱剧。更别提柳十三目前正在反复拖动进度条观看一个片段，男主把女主堵在墙角，女主还以为他要打自己，结果被一顿狂揉猛亲并告白。窦春庭无语了，他像被锤子砸了头一样彻底的懵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所以刚才他说的好甜就是那个好甜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柳仙可以用这么凶残的表情看恋爱剧，还沉溺其中，他还反复品味？蓝河仿佛知道窦春庭在想什么一般，含着一抹神秘的微笑：你了解蛇吗？窦春庭恍惚道： 不，不是很爱吃。 蓝河没说话，柳十三这才眼神不善地抬头： 你说什么？ 窦春庭才察觉自己说错话了，被柳十三一瞪差点哭出来。宋福潭说： 他说不爱吃，没吃过，有问题吗？ 诶，柳十三想了一下，好像是没有问题，于是继续低头看了。 茉莉。 蓝河给窦春庭解释了一下：是这样的，凡是修道者因嗔念陨落堕入畜生道，多半是转世为蛇，受蜕皮之苦。蛇呢，要是修行有成，也会回忆起一些前世的情感。蓝河这么一解释，窦春庭就明白为什么柳十三会有这种爱好了。别看他这么凶，就是会被情情爱爱吸引呢。 而且啊，蓝河极小声地给窦春庭透露，柳仙的灵性一般都在头部，打架都会被打头，据说久而久之不死也有点那个什么。 这个和白门被称为丧门一样，属于其他小动物聊出来的，可能有夸大的部分，但也说明了一些问题。窦春庭说道： 哦， 他俩窃窃私语着，柳十三就怒而拍桌： 你们在说本楼坏话。 其他仙家喜欢调侃柳门，导致柳门不但凶而且敏感。而且蓝河是有前科的，跟胡门讨论他脑子不好，居然听到了。蓝河心道，四大门五感还是太敏锐了，以后说蛇的坏话要小心点，连忙道： 没，我们在聊传说。 柳十三居然只是暴躁地嘟囔了两句，就被电视剧吸引了目光，不再追问。宋福潭坐下来： 你又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？ 这两天窦春庭都不在剧组，这才过来。 不是啊， 窦春庭叫冤： 这两天有人疯狂举报我嘛，就是那天我们离开公园时，不是有个人在后面喊黑龙吗？结果是个网上活跃的阴谋讨论者，他居然把我的身份给查出来了，一直往公司打电话。哦，一开始这个语言不详，就说要举报我，威胁我主动交代，搞得我爸以为我干什么了，让我回去调查。后来他才说要举报我非法养龙。我说屁，那是蓝河养的， 我可没养啊。 哎呀，反正后来我就没理他了。他还在这个网上发他拍的那些图，都是糊的。 他展示了一下，然后道：“ 哎，哥，嫂子，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。” 宋福坦挺给面子的走过去看了一眼，蓝河无语。 师兄，师兄，你开门啊！ 李靖敲门，里面那道门打开了一点，一个道士探出头来：“ 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上别的道观不行吗？你上你们白云观去。”哎呀，白云观不接待我。 李靖理直气壮的道。道士无语：“ 那我也不想接待你啊。”“不，师兄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真拍到了，而且我千辛万苦，已经查到线索了。你看，这个照片上面啊，这一块就是黑龙，然后他上的这辆车，我托人从车牌给查出来了。” 李靖呱呱的说了起来，大意就是这龙已经现世，已经疑似混迹人间，希望师兄能前去搜查。道士翻了个白眼，巧不巧，他就是知情者，龙，京城是没有的，倒是有个闹事的柳仙，但是呢，不管是柳仙还是龙仙，前些天都被不动法师宣告已经封在桥上作为镇桥兽了，怎么可能又混迹人间呢？那个窦春亭和明星估计也就是经过公园附近，但怎么可能把龙带走？那天除了各位法师还有军队呢，除非是其他柳仙，那又与他有何干呢？这个李靖啊，追查龙太久，已经有点疯魔了。 你就歇菜吧。啊，实话和你说，那根本就不是龙，京城也没有龙。 有龙！ 李靖大喊一声，愤而转身，继续在他那个已经有些粉丝的微博上发了起来。 虽然师兄们都不理解我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京城这条龙已经入世了，而且进入了京城演艺圈。 关注他的人冒泡：“天王，我相信你，你上次拍的那个黑龙，我调了一下图，确实能看到有道长长的黑色动物。”“ 我亲戚住在那个公园附近，也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虽然有的邻居没听到，但他看了你的微博后更坚信自己不是做梦。”“ 哎呀，龙就龙吧，还进演艺圈什么意思啊？当演员去了？” 真相信他的人有，插科打诨的也有。李靖索性把证据和分析放了出来，从他拍到的各种龙，连日的大雨，到车辆的所属者等等，串联起来，他以这个道门师弟的外围身份，也真的知道一些或真或假的玄门消息。最后总结：“ 听我说，这阵子本来就有很多有钱人想攀上这条黑龙，事实已经很明显了，在黑龙上车后，窦氏集团的小公子本就是为了争权，不久前才进入了家族企业，现在果然地位大涨，都是因为窦春亭供奉黑龙，哦，更带着旗下的明星蓝河一起，试图共同拜龙谋利。我在此实名揭发。” 因为这次李靖莫名其妙还扯到蓝河，很快就被粉丝发现了，嘲笑你知道个毛啊！蓝河只是参演了窦家投拍的电影，根本没有经纪约。和窦春亭早认识也是因为其他的关系。李靖还回复了：“ 什么关系？” 网友回答：“弗兰明哥了解一下。”李靖不知道在说什么。李靖还去搜了弗兰明哥，结果呢，看了一堆奇怪的视频和小说，更加烦了。他觉得这个演员突然红起来，说不定也是因为一直信奉这些，现在供了龙，事业当然会更进一步了。和平哥们一看，这说不通啊，索性顺着他道：“ 好好好，这就帮你联系林业局，这边有人举报非法养龙了。” 不但有林业局的，还有有微博的道长大师们的。 网上也有一些道门或其他宗教界的人士冲浪，看了都是无语一笑。李靖胡言乱语也不是第一次了，每次都声称拍到了龙，以前还怀疑过某地政府掩盖真相呢，现在又扯上了明星。那什么窦春庭且不说，蓝河就算那是柳仙也和他无关呢。有两个促狭的道长回复了，那我也帮你圈一下动物园吧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